上，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 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喂，喂，妮儿，吃月饼了没有啊？今儿咱一家人在吃团圆饭呢，都想你了，让我跟你说，学业要紧，自己照顾好自己哈。啊，对了，妈妈让我跟你说，吃月饼的时候看那月亮，其实不远，看那月亮，一家人就在一起了。 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广播台，我是主播美错。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有没有回到家中跟家人一起吃月饼，亦或是正抬头跟远方低念你的人千里共婵娟呢？每年的8月15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8月15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中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与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被称为团圆节。作为古老传统节日中的古老传统节日，千百个年年岁岁流传下来，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有关中秋的温馨美妙的故事。没错，就有一个很会很会讲神话故事的奶奶。小时候每个中秋节，奶奶都会讲故事给我听，这个中秋就换没错讲给大家吧。第一个故事自然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嫦娥奔月了。相传嫦娥偷吃了丈夫后羿从西王母那儿讨来的不死之药后，飞到月宫， 但琼楼玉宇到处护生寒，所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正是他倍感孤寂的心情的写照吧。后来嫦娥向丈夫懊悔的倾诉说，明天来月圆之后，你用面粉做完团团如圆月形状，放在屋子的西北方向，再连续呼唤我的名字，三更时分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来了。翌日后羿照妻子的吩咐去做，届时嫦娥果由月中飞来，夫妻成圆。中秋节做月饼供嫦娥的风俗也就是如此形成。第二个故事是丑女无言的故事。相传齐国丑女无言幼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方才觉得她格外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也就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第三个故事是玄宗游月的故事。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洪都征求望月，忽然玄宗兴起游月之念，于是天宫做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宫前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清丽奇绝，婉转动人。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中，日后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也谱曲编舞，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舞。最后一个故事是诗仙李白月下独酌的故事。诗人李白写自己在月下独酌的情景，对影成三人一句构思奇妙，表现了他孤独而豪放的情怀。以诗直解中道，此对月独饮，放怀达观以自乐也。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是他自己一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显得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都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就忽然热闹起来了。说起诗歌，在这样一个月满人间的节令，怎能没有诗歌相伴呢？最脍炙人口的当属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了吧。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样表达对亲人刻骨思念的，还有张九龄的《望月怀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近期起相思。茫茫的海上升起一轮明月，此时此刻你我都在天涯共相望。我有所托，在这长夜之中，怨恨怨夜漫长，整夜不眠而把亲人想念。浪漫可爱的是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静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霜雪那样白，田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霜雪那样白，树上的鸦雀停止了聒噪，进入了梦乡。夜深了，清冷的秋露悄悄打湿庭中的桂花。今夜月明当空，人们都在赏月，不知那茫茫的秋思今夜又会落在谁家呢。可爱中带七分豪气的是辛弃疾的一剪梅中秋圆月。一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是纱窗，雨是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悲且从容。那个中秋，我置身在芳香的丹桂丛中，花影映照在酒杯中，月波荡漾在酒杯中，今晚同样在楼上举杯待月光，可是乌云浸湿了纱窗，雨水打湿了纱窗，我真想乘风直上去质问天公，可是这天路没法打通，想送个信吧，信也难送，满堂只有红烛高照，照耀的酒宴上红通通，让我们把酒喝几盅，让我们慢慢把曲唱到终。好了，听完故事，赏完诗句，现在的你又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不在家人身边的话，还是给他们打个电话吧。皓月如银，一泻千里，说不定在这样皎皎月光下的他们，也正在惦念着身在远方的你。 喂，爸爸妈妈，我没有忘记吃月饼，也没有忘记赏月，今天的月亮真漂亮呀，和朋友在一起也很开心，可是我还是很想你们。但愿人长久，亲你共婵娟。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夜已睡，白日里眼前。 古人常云，山上有神仙，常道世外高人都归隐山中，所以山下的世界便是凡尘，便是人间。只羡鸳鸯不羡仙，所以来到这山下的世界，沾染人间烟火，翻山越岭，踏遍山河，也要寻到你。而你比这山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美好，无论你身在何处，请不要害怕孤身一人，我都会来陪你。每段令人回忆的关系，开始的方式千变万化，每个人都不同，可结束时都一样。有些人和事经历的时候 总会觉得自己会记住一辈子，但最后还是会发现熟悉的脸和情节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但那也没什么，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总会从头至尾，但却也值得感谢。我有整个宇宙想讲给你听，张开嘴却吐不出半粒星辰。你相信吗？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与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那个人一定也满怀期待，马不停蹄地赶来和你碰面。有人会送你30块一支的玫瑰，300块一支的口红，3000块一件的大衣，30000块一个的包。但你的爱情啊，是从3块钱一杯的奶茶开始的。7岁那年，抓住那只茶，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17那年，亲吻你的脸，以为得到了整个世界。 久，这副光景也掩不去我的难过。曾陪我看过蜡烛的烟火，缘分蹉跎，花难结果。是谁附送我宛如月下的芙蓉，窗头留声几暗哑缓慢的诉说。奇葩的在角落写给他一段落，红尘看破，你不再欣赏我。等海风去掉霓虹，回首你无影踪，转眼就我一场空。趁夜色渐渐朦胧，风花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 明月清风小星辰，傲雪凌霜宋子晨。后来被这两把剑的墨衣道者重新回到了白雪观，他望着这一片荒凉的断壁残垣，满目萧然。他摇起一捧新雪，微弱的月光洋洋洒洒地散在上面。白雪观的雪已不似当年那样纯净无瑕，正如这满天星辰亦不似当年映照那人眉眼时那般璀璨。青儿，有没有见过一位自荐的盲眼道人，身量与我相近，相貌甚佳，简陋双花。 当起路遥星辰，独荒年一故人。今年又列烛若明皎月，司徒坎坷到细热恩怨，愧只有难平原的剧目见不见。红色生死满天光临边土雪人，有恨情难分此生错，一人一人不知我美与后人温存。凭眸乱风雪不随缘焚烧，你与四方红尘， 情深不可追，徒与我另觅残魂。 有些长绝绝归期无闻，朝暮与君主为风星辰。流破随缘焚烧，你与四方红尘， 情深不可追，徒与我。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你们期待已久的访谈实录节目，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是我们的校友，在微博上呢，他叫猫小宅，是吗？那么请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那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我是猫小宅，我是05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电脑美术系毕业的，你们的学姐，大家好。 电脑美术系，那这么说您是画画的？ 对。 啊，那您为什么喜欢画画呢？ 因为从小嘛，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是第一批接触到日本动漫的，像我们小时候就爱看、 龙珠什么， 对， 啊， 哆啦 A 梦、圣斗士， 啊，对， 美少女， 当时还会我们就是去学那个圣斗士的动作， 对，没错，我还有一大本那个美少女的闪卡， 啊，是吗？ 对， 可以。其实当时我还收集过游戏王的那个卡， 啊，是吧？ 就很有趣， 对。 那您的家人在最开始的话，对您画漫画是一种，就是表示一种什么看法？是支持还是反对？ 反对。 为什么是反对呢？ 因为他们觉得学美术都是穷。 啊，就是穷算艺术呗。 对。 但是我作为一个学音乐的，我很好理解这种心态。 对的。 反正那您是怎么就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吗？还是说您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漫画？ 嗯，因为都有原因，一来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漫画，第二因为我家里人从小对我的期待就是当医生啊、公务员啊、政治家、科学家，可是无奈很现实的，对于这边方面我就是通通都没有兴趣， 不感兴趣， 对，而且我的理科非常的烂， 这感性嘛，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学姐啊，感性的这个感官非常的高，反正呢，就是说您喜欢漫画是因为日本动漫， 对， 也就是说在小时候接触的日本动漫让您最后喜欢上了这个画画， 对。 那您觉得这个您从事画画这个行业之后，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从爱好变成了事业嘛，对吧？会不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喜欢或者变成累赘了呢？ 没有，画画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因为有时候当你画画的时候你会忘记很多东西，你就一心想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你把画画出来之后，有时候一张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会反复看上好几天，然后心里就满是欢喜，就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厉害啊，能画出这么好看的东西，我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就是这种成就感吧，就是让你会继续想去进步，继续去画出更好看的东西。 对，那么这也得提一嘴哈，就是这个猫小宅学姐呢，她是在本学期第一个来到咱们录音间的，并且给咱们学校的录音间呢送了一幅非常好看的画，上面画了56民族，就那幅画 没有56，画不下，只有10几个。 哦、我知道，就是象征性嘛，象征性画了民族。那您那个画是大概画了多长时间呢？ 因为我现在还是在这个培训期间，所以是在。对，那个课业中挤出一点时间，大概断断续续画了有3天的样子。 哦，那也就是说您现在是在给别人培训还是？ 没有，我是在，因为我是大学是学的设计。 哦。 然后呢，就是一直对，其实设计和漫画来说，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所以现在我刚刚签了那个一家公司的漫画主笔，所以我现在在全职学这个关于漫画的一些分镜啊，讲故事，还有一些画面上的处理这些知识，所以也算是就是后来居上，就后来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吧。 这样 子，对，所以这幅画大概如果说时间的话，大概是花了有5个小时左右吧。 5个小时，这么短，真的很厉害。而且因为画得非常棒嘛。那么如果听众前的你呢，对这幅画比较感兴趣，我们会在我们的推送中放上这幅画，让大家一起看一看学姐给我们送给我们的画是什么样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学姐的微博的名字叫做猫小宅是吧？那您在平时是不是真的就是很宅在家里打游戏画画什么的？ 基本上是的，因为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北京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车。 对对对，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一出去然后景点啊什么食堂啊， 对对对， 全部都是脑袋。 对，没错。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宅，就是某一年的黄金周我还很文艺的要去那个798。 啊，我去过。结果都是人是吧？ 对对对，不要说都是人，我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换乘站那一小段路，我就走了1个多小时。 我的天！ 对，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发誓，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就黄金周，特别是黄金周，我再也不要出去了。 哦，就是北京嘛，毕竟还是我们的首都，是吧？ 对， 一到黄金之后，这种情况，比如说马上就要迎来的11假期， 对对对，没错， 北京就肯定人山人海，这是绝对的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情况下这个宅往往都是被城市逼的。 没错没错。 那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校友嘛，对吧？那么今天就也是回来民大，您有什么就是感触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呢？ 感触就是哇，变化好大呀。 是吗？ 对。 那在您上学的时候，民大是个怎样的学校？就是哪里有变化？ 基本上我看见楼都已经新了好多，然后绿化也好了很多。 绿化， 对对对，我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我当年住宿的时候，我们宿舍楼门前就是有很多的杨树。就一到4月份，哇，就跟下了雪一样。 杨絮飘的，然后这个时候过敏的同学就很痛苦，对吧？ 我想想，我那个宿舍应该是在那个体育场后面，那里有一小门，小铁门，在那一块。 哦，那你应该是那个6号楼、7号楼那一块。 现在应该已经是男生宿舍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是男生宿舍了。 对对对。 因为虽然这个咱们民大哈，虽然男女比例不协调，但是男生看上去还是很多的啊。对。 对的对的。 那么您在对漫画感兴趣，然后一直到学漫画到自己画，你觉得在你画漫画的这个道路上呢，有没有人或者事情对你影响非常大，或者直接改变了你对漫画的或者你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呢？ 如果说是人的话，可能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老师，还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大师 漫画家。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他们的，因为画，一个人的画是可以很体会他一个人的心情，或者是阅历，或者是性格的一种东西。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给我看一些画，问我说这里我画得好不好，然后 就单凭不说内容，我从线条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啊、 对，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就是影响嘛。我觉得画画这个对我最大的影响呢，就是稍微改变了一下我的性格、 啊、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就是三分钟热度，就是哎，这个东西好玩，玩了几天之后就不玩了，对对、 啊、对。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我妈也去送我去很多的兴趣班、 啊、 像毛笔字 围棋， 对，电子琴， 对 对对，各种班到处去， 对对对。就我很奇怪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连跳棋都要学的， 真的 就说起来可能很好笑，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 对， 为了培养孩子兴趣， 就基本上就是有什么班都要拉着我去、 啊、 对，基本上呢小时候就没有一个，虽然我去过很多班，像毛笔字班然后电子琴班我都去过，但是基本上就没有坚持下来的、 哦、是这样。 嗯，对，就是唯独画画的时候我能就是说静下心来坐着不动好几个小时， 可以专心的去画， 对对，可以专心的做这件事、哦、所以我就决定就只有这个东西我是可以坚持的，所以我才会选择走这条路 啊、也就是说，也就是让您唯一一个能让您静下心来就去好好的去体会的一个东西就是画画。 对, 对, 对，没错 啊、是这样、那有没有平时其他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就是找您去约稿，或者是画一些东西，或者他画一些东西给您看，然后您会怎么样回答他呢？ 就是我也有，就是你在从事这个职业久了之后，身边就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对对 对, 对。 当然水平也参差不齐嘛。 嗯，对。 然后有一些朋友画的比较少的，他就会把画拿来给我看，然后无论是从他的线条啊、内容啊、色彩上面，我都可以看见，就透过他的画面，我可以看见他的心情啊、性格啊，还有，急躁不急躁，比如说一些线条，他画的太毛躁了，我就一些朋友画的比较少的，他就会把画拿来给我看，然后无论是从他的线条啊、内容啊、色彩上面，我都可以看见，就透过他的画面，我可以看见他的心情啊、性格啊，还有急躁不急躁，比如说一些线条，他画的太毛躁了，我就说你看这个线条，我就看到你很急躁，很赶着去完成这个东西，这样是不行的。画画其实是很修心养性的一个东西吧，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因为你只有沉下心来，想清楚每一笔你下在这里，涂上这个颜色去代表你的心情，是你想让别人看到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画对于您来说，它其实不是一种挣钱的工具， 对， 其实它对您来自己对您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在心情上的发泄，或者是抒发自己感情的一个东西。 对对，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流，一种语言。 对，就是相当于一种无声的语言交流。 没错没错。 那您是因为是广东人嘛？然后之前在北京上了民大，是我们的校友，然后后来出国了是吗？ 对对，没错。 那您在国外回来之后是想在北京发展呢，还是回广东呢？ 我也去过，都去过。先因为我毕业之后先回的广东。 哦。 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合适我。 哦。 再去外面走走吧，因为我家里人是很喜欢我，希望我留在老家的。 啊，对。 但是呢， 家里人都是这么想。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我这个性格呢，我比较就是自立，有自己的主见嘛。我心想，好像不太合适我，还是出去走走吧。然后下一站我就去了上海。在上海大概待了十个月吧，我又觉得还是不太合适我。然后就当时也算是有个工作机会吧，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一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哇，北京啊。然后当时我立马就是回到这边来看了一下，我就是说，哇，还是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以前那种熟悉的风景。然后到一方面工作比较稳定下来之后，也就是认识我现在的老公，然后逐渐的就一不小心就留在北京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哈，那么那个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在网上也有他的流传的作品。那么其中最出名的，也就是一查就会出现的一个作品，就是《我是大宅女》，对吧？ 对。 那您的这个作品，我是大宅女，这个四个漫画，它不是有剧情的吗？那这个剧情呢是 怎么都是您身边发生的真发生的都是您身边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吗？还是怎么？ 大部分是。 好、哦，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 对对对 相当于 对对相当是一种日记 啊、嗯。也就是说，这个我是大宅女的这个、嗯、这个主角原型也就是您的。 对，没错。 哦，可以的。这、嗯、下一次的时候，下一次我去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目标的代入。那么，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啊，也能到网上去搜一下《我是大宅女》，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学姐。然后，那么您今天来到民大呢，就是因为民大咱们也有美术学院嘛。 嗯。 那您想对美术学院对漫画感兴趣的同学去说一些什么呢？ 练好基础，人体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人体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对。 啊，也就是说基础很重要。 对，很重要。 啊，那么您觉得就是对于有一些美院的同学们，他们就是想过早的就是进入到。啊，干活，因为挣钱之后自己独立的感觉很棒。 嗯， 那么您觉得应该是先工作呢，还是先去就是一边工作，然后，边学习呢？ 嗯，其实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有自己接单子 啊， 但是呢，现在想想呢，挺后悔的，因 为、 为 什么？ 等你工作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学习可以无忧无虑，就是不顾生活的。压力去全程学习的时光是最难得的， 是吗？ 对，因为我现在在也是要出来培训三个月嘛， 对，也是在学习。 对，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可以全程去，不考虑任何因素，全程投入去画画。因为我们那边培训班的作业非常的多， 哦， 嗯，所以呢，就是。真的现在每天画一笔的时候心里都在懊恼，为什么我在上学的时候没有练基础、 啊、 要去工作、 哦、啊，是这样。 对， 就是已经吃到了就是自己给自己留的这个后果。 对， 对， 没错，已经吃到了苦果。生活已经对我下手了。 是，不是不报就是没到、啊、 对， 对。那么您咱们之前也唠到了您画的那个漫画《我是大宅女》，对吧？ 嗯嗯、 啊，那么那个这个漫画在您画的时候，大概制作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还是说每天就是像您刚才说也像日记，那么就是每天都会画，还是攒一个好玩的事情，然后再到一个特定时间去画的？ 这个当时一周我是大概更3到4篇左右吧。 啊，也就是说不是每天都更。 对，不是每天都更、啊、因为毕竟这个素材需要收集时间。 啊，还是需要攒的。 对对对、 啊、 有时候呢就是说不一定全是自己身边的事儿，有时候说朋友听来的好玩的事情、 哦、 一些网上的一些好笑的段子都可以揉进去。 嗯， 这样子。 啊，是这样。 嗯， 也就是说您的那个您的那个取材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那您的取材呢其实有一些也是根据外面的好玩的事情来的。 对对 对， 对。 啊，那么您有没有碰到就是画画时候的这个瓶颈期？ 有的有的。 啊，那比如呢？ 当时就是比如说就很烦躁，就是你觉得你每画一笔都是错的，然后当时就会越画越苦恼，就是画什么撕什么。然后到这个时候呢，我通常就会把东西全把画具都丢掉，然后就是、 哦、都丢掉， 对对，都丢一边去。 啊， 然后 啊，吓了，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丢掉， 就都丢一边去，然后就干一些、 啊、 另外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啊、 比如说去逛街呀、啊， 转移转移注意力， 对，买买买，剁剁手， 啊、买买买， 把千手观音都剁掉， 然后最后剩下两只手来画画， 对，没错。 我们嘉宾还是非常风趣的哈，啊，那么嘉宾这次来到我们民大呢，也看到了我们民大就是刚进来的小鲜肉们，对吧？在操场上，啊，他们也是在军训啊，干嘛？那么您看到这些，或者说看到我们， 嗯， 您想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进到社会的人来说些什么呢？ 好好享受校园生活，嗯，能多交朋友就多交朋友，因为到工作之后，无论是同事还是领导，他们都不会是你的朋友，所以还是能在纯净的、没有利益影响下的校园，就是。快乐的生活， 就是说 好好享受这4年。 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心情复杂起来。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是去好好的去交一些朋友，不要搞那些没有用的。 对，没错。 明了了。那么其实今天呢也跟嘉宾聊了这么多了嘛，大家也对我们的宅女先生也对我们的宅女先生有了一些基础的了解。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关注我们民大广播的公众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推送，来近距离的在观察我们的宅女先生。再次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呢可以微信搜索民大广播，或在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民大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播梁笑。 我是猫小宅。 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夜色现身，耳朵醒来，欢迎大家收听耳朵听回忆，我是主播美丽， 我是主播于一涵。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 2014年，陈粒的奇妙能力歌横空出世，纯净清朗的声线，尖巧细密的词句，瞬间击中了太多文艺青年的内心。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种诗意倾诉点破了文艺青年想说而无从说起的小心思。奇妙能力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万千听众，是因为求而不得也能成为一种倾斜，因为窃窃私语也寄予着几分甜蜜，因为得到或者失去都没有如火山喷薄或是清泉细流般穿越心田，留下匆匆的回声。哪怕不能在一起，也有爱而不删的确信。笑和泪，苦和悲，攒起来就是这首清新的诗。 变成透明的高墙，你能变成你。 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歌，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马是陈粒发行的首张专辑《如夜》中的曲风，这首歌清新亮丽，奠定了陈粒演唱的曲风。俗话说，每首民谣的背后都有一个比这首歌更好听的故事，同样走马也不例外。有人说走马不是为了观花，而是为了对岸的你，幻想着对岸的你也能走得很慢很慢，等着我勇敢，到头来才发现根本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散了后我也一直没有醒，歌曲里失而复得的爱情很美好，可惜我没能拥有。如今我不会祝福你，只愿自己活得更幸福更勇敢。 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 这里是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也是陈粒继《大梦》之后再次与知名作词人姚谦的合作，算上前不久和好妹妹乐队联手的《38号大地曲》。进军影视界的陈粒用冷峻的声音，用忧郁沉重的旋律，把岁月痕迹里关于爱的纠缠唱得痴醉。陈粒一如既往地用低沉和压抑来制造美妙，就像弹着吉他搭顺风车的人，如果你绝尘而去，那一切离听歌的人很遥远；如果你停下并摇下车窗，那这一切离听歌的人却如此近。